欢迎嚟我他周报，我哋继续我哋下半节嘅新闻。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讲我哋 Epic 啦，咁样 又系噶。 Epic 呢个礼拜动作多多，咁啊，先个算系好事啦。咁样其实佢之前有讲过嘅，好耐之前已经讲咗啦，而家先真系做整出嚟。就佢之前讲过，因为 Epic 最出名嘅，除咗佢啲 game 之外，就系佢个 Unreal引擎啊嘛。咁、佢想推佢个 Epic Game 嘅平台，咁啊推唔推得喐就大家心照啦吓，叫做有下啦，咁啊我唔紧要。咁佢继续想推，咁佢当初就已经讲过，如果你用 Epic Store 唔系独占啊，你喺我哋度做嘅话咧，都喺我哋用嘅话咧，咁我喺 Unreal 嗰个 Engine 嘅授权费咧就可以有折扣。咁即系当初讲好咗嘅嘢，咁等于当年老任喺手提机嘅平台有绝对优势啊嘛，喺当年 Game Boy Advance 嗰个年代啊，系赢到咩噶嘛，但系主机输落开行噶嘛，咁佢就想用手提机去带动翻自己主推嘅市场，呢度一样情况，佢用佢 Unreal Engine 嘅绝对优势去带动翻佢个平台，咁样就系、是，如果你喺佢度出嘅话咧，那个授权金就可以由 5% 降到 3.5%。都几多下，而且唔好忘记，你喺 Epic Store 入边赚到嘅钱系唔使收抽成嘅。如果你用 Unreal 整字嘅话，本来喺上面嘅抽成都唔使抽嘅。其实佢为咗推佢个平台，真系无所不用其极。 衰咗衰唔衰？ 咁啊，睇你中意用唔用咯。好啦，讲完啲可能系好事啦，我都 唔系好事， 都觉得几鸠嘅事啦。咁啊，即系今次又轻诉讼啦。佢咧就讲呢、这个。Google 同 Samsung 个主针对呢两嚿啦，咁其实就系 Android 阵营嘅两大头啦，咁样讲啦，即系佢哋嘅机入边，如果要下载安装第三方嘅 APK 嗰阵时，系有个软性嘅阻挡，佢唔系唔俾，但系佢话好会有个软性阻挡喺度令到人唔想装或者好比较难去装，佢有阻碍竞争嘅嫌疑，大概有乜嘢啦？ 依家 即系咁啊。嗰边咧就应翻就系、是，喂大佬，啲通街嘅 APK 系其实唔系好安全嘅，咁啊， 唔系好安全，系应该咧比较系讲话就系好捻唔安全，随时打嘢。点解唔系点解 Android 禁咗防软件啊、机卡嘢出啫？就系、是、屌啲人乱鸠咁装 APK 啊嘛。而 Apple 一直以来点解佢一直都反对一样就系、是，喂所有嘅个 App Store 我去 check 过，有乜问题我负责。屌你自己追咗之后，跟住简单嗰个就咩啊？你外卖平台买嘢，买完之后你有咩问题，直接搵间铺头嘈，搵间铺头责任。嗰种嘅相反，你有乜嘢咧就直接装嘢，跟住有问题就搵手机平台责任。喂，大佬啊，关我咩事啫？ 即系唔系话唔得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个平台就必须要保障你装嘅嘢系你喺我嘅平台入边上架嘅餐厅系最少食物安全嘅，你就要做翻咧，譬如。Amazon 都系咁样噶，即系 Amazon 都话你喺上面上架嘅有咩问题，我要负责噶嘛，即系唔系纯粹将你车过去噶嘛，一样噶，你两者事但要做一样嘅，咁佢就话因为 Samsung 有个啲咩 Auto Book 卡咁嘅嘢再博，咁啊 Epic 就话你呢嚿嘢咧其实只系自动阻挡所有 APK 嘅安装，其实系冇检测到佢到底系安全定唔安全。咁啊，成日纯粹就系阻住用户去装 A P K 档啫，佢指控就咁样。呢、这个指控本身系不无道理嘅，但系呢个阻挡呢件事系唔系攞嚟排除竞争者咧？我就非常诚意啦。即系两者讲嘅嘢，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道理。即系调翻转讲啦，如果我要装个第三方嘅 A P K， 你阻挡我咩？即系虽然可能会阻到某啲小白啦。即小白唔系指佢白目啊，系指佢冇乜经验啊，唔识咁多嘢。其实你叫个你冇啊，叫你阿妈充个 A P A 试下，你咪知咯。 冇玩啦，明噶啦。冇话叫佢装啦，我自己装咗头痕啦。有时我以前我部 Android 机啊，要我自己下载过我啲头痕啦。你 卖晒系啦，即系但系调翻转讲，就系用呢个样嘢去做一个技术门槛，去阻止啲三唔识七嘅人走去装完出咗件嘢，出咗事之后走嚟搵。咁你实即出咗事之后，你实系搵翻间电话公司去问嘅。如果系 Samsung， 搵 Samsung 啦；如果系 Google， 搵 Google。你实话喂，大佬，我装嘢又 hand 咗机，唔知你搞，你话保固期内帮我搞掂佢。即系佢为免你搞咁多嘢，所以先搞啲嘢，就唔关事，唔系话要排除什么竞争对手，绝对系呢个保固相关嘅问题大于呢个竞争对手。 但系问题就系依间公司专门勾稿噶嘛。 啊！因为佢想开放啊嘛，所以咪讲成系阻止竞争咯。因为维修策略 是冇得告的嘛，但是阻止竞争就有呢个公平竞争法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可以去喐佢噶啦嘛。 同埋是欧盟最中意嘅搞鸠呢咁嘅公司啊嘛，总之就咩乜都要开放，乜都要平台嘅，屌佢閪，专门搞鸠鬼美国公司啊嘛，不如唔讲，关于欧盟閪嘢我唔讲佢啦。 嗯，总之佢而家就去喐佢，咁如果可以如佢所愿嘅话，有咩影响咧？就系、是、应该就会变成装第三方 A P 嘅档会容易咗，冇咁多阻挡。如果个胜数嘅话，如果败数嘅话就照旧咯。 会啊， 嗯，其实有几大份影响。我谂大家即系调翻转，我装 A P K 档咪就系照装咋嘛，冇咁方便咯。我理解到佢点解会挡，但系系咪赞成咧？亦都唔系赞成嘅档。所以，嗯，反正会装嘅人依然会继续装，尤其是中意装中国软体嗰啲，因为中国冇 Google Pay 啊嘛，好多 software 系喺嗰啲中国嗰啲各大平台，我屌啦声，佢最捻大个平台市占咗10%，你谂下佢饼几咁散啊，即系唔似你外边，基本上你喺地球下边，我哋成日讲啦，中国不在地球内啦 ，Android 同 Google Pay 噶咯，冇乜人会谂其他啊嘛，虽然佢有其他嘅，即系 iOS 而家话要开放都好啦，而家基本上唯一噶嘛，一样情况啊，但系中国唔一样噶。总之好烦嘅，诶，不过睇佢嘈成点啊，就算嘈赢输都唔会有好大影响，对我哋冇乜影响嘅，其实咁样。 好啦，跟住讲下任天堂发布部新动作啦，咁佢咧即系告鸠Pocket Star 即系Apple嗰间咁閪公司之外 ，Pocket Pair 错咗，唔好意思啊。告鸠 Pocket Pair 之外，其实佢做其他只嘢嘅，就系主要佢其实发布部最重要工作系咩？打击无聊器。 告模拟器其实主要系告盗版。不过因为模拟器经常用于盗版，咁所以就喐佢啦。咁今次就唔系起诉，今次系摸头杀 劝喻， 即系要加引号嘅劝喻啦。大家明噶啦，就系、是、你唔听咪等律师信咯。咁我哋选择就系、是、OK， 我哋收皮。 咁 咁啊 ，New Genius 应该做 啊呢档嘢咧系Yuzu 之外另一档大嘅模拟器 ，Sweet 模拟器。咁叫佢收皮咁。东西方就有两个完全唔同嘅反应，东方就系、是，抵啦，抵死啦，搞老快乜七七。嗱，我以我嘅认知，佢哋唔系做到翻嘅，真系唔系老翻。不过俾人攞嚟做老翻，的确系事实嚟嘅。佢哋做嘅真系单纯嘅模拟器嚟嘅啫，因为有一种模拟器咧系告唔入嘅，就系嚿嘢完完全全系根据你嚿嘢点样温，我就点样温，系告唔入嘅。但是为什么之前 Yuzu 的那一入是因为它有个手段可以令你去避开了或者是改变了它原本授权的方式。即是我们之前讲的 key 的问题，即是每一只游戏每一饼带入面都有一个独特仅次唯一的 key。你怎样用那个 key， 怎样去连线的时候避过或者是扭曲或者是之如此类的东西去喐了那个东西的话呢，攞唔到就可以出手啦。咁当初点解 Yuzu 咁硬咧？都系佢认为佢冇喐过，但系实际上咧都系避咗嘅。咁呢个就技术问题，其实我都唔系好熟，毕竟我冇用过。咁呢次呢个咧就佢哋可能系后屘就可能系收到佢哋话喂大佬你呢度我告嘅话赢硬嘅喎，咁佢哋OK 咯，亦都可能系大食晒 AI 呢样，我哋方物都试过噶啦。即系， 哇！依冇 件事我哋， 算啦，依嘢就 陈年往事啦。咁啊，总之就系咁啊，所以两边有唔同嘅睇法，就系话，啊，任天堂又大石砸死蟹啦， 吹啊！ 阻止我哋模拟器啊！因为模拟器除咗攞嚟玩老番之外，非常之大嘅其中一个用途。backup 就系废话嚟嘅 ，backup 系 唔使你，唔系一般嚟讲咧，如果你话玩开好老嘅模拟器，即系嚟话系。红白机、超任，甚至系 N64 任天堂都赚开赚币嘅。 但系仲有个模拟器，个喺尤其是西方开源世界，同系咪一样啦？入边其中非常重要用途就系装一啲自己运行嘅程式。呢样嘢系模拟器，哪怕甚至系破解 R4 类嗰类嘢啦，其一个合法。最少是不一定合法，我不肯定啊，就是最少是一个不会影响到老任盈利的方向来的。问题就是老任不管你这样东西都好啦，他管你会拿来做老番嘛。咁最终佢哋就OK， 我哋投降，全面投降，收所有嘢收埋。咁有少少酸酸地嘅发言就是，其实我哋有个喺 iOS 上面做嘅完美模拟器，同埋呢个 Android 上面都行得喐，但係唔係咁好嘅模拟器，咁不见天日囉。 即系我又理解到佢嗰种气嘅，我又唔系为咗去嚟赢你，去搞嚿嘢出嚟，为咗大家整嚿嘢已经做到接近完成啦。佢咁样讲嘅讲法就已经系，尤其是 iOS， 我哋之前几个月前新闻有提过啦、，iOS 终于开放模拟器啦嘛，咁佢终于就做咗出嚟，应该系接近可以公开嘅情况啦。咁然后呢个时候要俾人咁样禁停，你话佢条气好顺，我就切柒都唔信噶啦。咁但系有啲嘢就点讲啊？好难攞个平衡嘅呢个系， 同埋一样就系任天堂唔真系走一个告鸠你，咁即系叫做咩？唉，人哋出人哋私底下暗和你两句，咁你写成开咯，虽不满意就都要接受，总好过佢，总好过就系嗰句反晒面走去告鸠你就难睇啦。日本同埋就系、是、当日本公司即系唔系我 Apple 咁戆鸠嘅嘢啊？日本公司基本上如果佢真系要出去告你嘅话，你系死紧硬嘅。日本依家日本日即系好多人唔明点解就是。日本司法部、日本啲司日本咧嗰啲上庭官司咧，点解99%定嗰日都系基本上咧？如果有可能共入嘅话咧，佢都唔会上庭嘅。 嗱呢样我要纠正，包括杰特及我喺网上听到某啲 KOL 都咁讲法啦，我唔知系咪意外传来定咩啊？日本嘅所谓99%入罪率系刑事，老任告嘅100%全部都系民事，因为如果佢要告系告刑事系有嘅，试过嘅。都是交给日本的司法部的，不关老任自己事，老任自己告的 100% 是民事，民事就没有所谓的有罪推定，不是 99% 入罪率，没有这些东西。 不关事，不是，这个只是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其实呢，如果有我以前都好像有讲过的，日本司法制度跟外国不同的，就是基本上他的检察官是做侦探的，是检察官调查单嘢查到清楚了，他先上先拿，就是个检察官攞单案上庭咧，系佢已经系叫做咩？做完金田一，做完柯南查好晒先上庭嘅。咁外国就冇一样嘢，即系香港唔会有呢咁嘅嘢啦。香港检察官就纯粹攞嗰个案上打啫。咁有两样嘢嚟嘅。 我要讲嘅就系讲紧呢类型嘅，无论系版权，无论系专利性嘅官司，同啱啱讲嘅嘢无关。 明白？ 因为系民事嚟嘅。就有我喺 YouTube 上面见有人咁样讲，因为系咁样，所以咧老入面基本上系赢捻烂。老任赢多输少，基本上好似冇输过。总之老任基本上系赢，因为佢法务够劲，就唔关日本嘅制度事嘅，即系依然系就喺民事上面依然系睇边面嘅证据强，依然系咁样嘅，都系 half and half 嘅，理论上系，即系大家冇诶，我唔知点解有，因为包括阿杰特啱啱讲完，然后亦都系听到有几个两三个 KOL 咁样讲。故事叫个 KOL 啊，咁样讲，我唔知系大家意外传我定乜嘢，总之唔系这回事，冇，唔系嘅，系真系睇边个证据多嘅啫，最终都系个裁判官，呢啲通常裁判官做嘅，就去判边个道理比较多，无论系日本，无论系西方法庭都系咁样做嘅，民事都咁样做嘅，即系冇咩无罪推定啊，嗰啲咩99%胜率啦，嗰啲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啊，嗰啲嘢咧，全部 forget 咗佢，嗰啲全部系刑事嚟嘅。唔关民事事嘅，总之老任就两大模拟器都按冧咗，而且 Street 亦都系最后啦。虽然啦，我哋好似冇提过啊，其实呢个老任嘅呢个 Street 嘅销路卡其实已经出咗，呢个最终完美破解嘅销路卡其实已经出咗，话宣布话出咗噶啦。咁但我冇见到啦，我冇见过有人攞出嚟卖，好扮到系一间俄罗斯公司，嗰件事都几曲折离奇下嘅，呢度就唔讲咁多啦。总之其实已经出现咗噶啦，咁但系影响好似暂时唔系好觉咁样啦。 唔系呢年，好啦，唔系呢年头嘢就系咁噶啦，即系叫做咩啊？话有样嘢，但系实际上有冇呢样嘢存在咧？ 当年 R 四玩到咁大，即系跟住呢个 3DS 啊咁早出现啊，烧录卡啊。都玩咗咁耐啦，咁而家都基本上收尾啦，今年都 last 一年咯。 R 四先好笑啊！啲人成日话日本人冇翻版啊，日本人玩 R 四，我当年去老秀，顶你个肺，贴位满晒啊，老秋啲横街立方。 哇！屌啦死我第一次去到日本，成个老秋都买紧 R 四，紧急入货制啊！好记得搵翻张相俾你睇，可以即系。 妖，当时我去老秋啊，我心谂。唔使咁样啦，嘛贴得大张纸仔住咩 ？Out 唔知边座大厦上边先至话明，即系边度买？我心谂唔使咁样啦，大佬大家大学嘅听讲， 唔紧要啦。 嗰阵时啦，嗱讲下啦，讲下单其实 都系老任嘅。 咁咧，终于就开咗幕啦，任天堂博物馆，咁就成堆 VTuber 包括 Piccolo 就走咗上去，就买抱枕，重点系。 咁因为佢其中一个好大家重点抢嘅精品就係、是超巨型嘅游戏机手掣抱枕，即系话红白机嗰个四方手掣嘅抱枕啦，V 嗰、那个 Vmo 咯， 嗰支震动棍手掣抱枕啦，跟住 N64 嗰个超大型嘅体感手掣， 三叉戟、 三手掣啦，全部抱枕版好巨型嘅。当初听到呢、這个，我听个任天堂出呢个抱枕之后咧，有啲画师就已经画啦。你想知道边度任天堂博物馆啊？睇个火车上面，睇个电车上面有冇揽住抱枕咯。结果 揽住大惨， 结果事实出现咗啦，即系成日都系买抱枕，我心谂咁大个点拎翻香港啊？但系 其实就冇我想象咗咁大咯，放落去即系唔知系咪佢，因为佢有唔同 size 啊，又大又细嘅，即系如果系细嗰嚿嘢，我望落去就 但都OK 啦，即系你当系大约系 咪就枕头咁大咯？ 咪枕头咁大啦，但系喂正啊，大佬，我就点搬翻香港？但系冇人搬翻香港啊嘛，你去到同埋。而家买飞已经去到一月抽啦，即系话十一月、十二月已经唔使买啦，已经爆晒啦。咁而家抽一月嘅 啊，抽系要抽嘅。你啱啱听我嗰扎都系有邀请嗰类嘢嚟嘅。 系啦，咁有啲咁阿星野源都受邀请有去试玩，咁有个半个暗天堂契仔咁就系星野源夫妇。咁佢梗唔使同我望居排排队抽噶啦，啲同埋佢 Pegola 呢啲咁嘅有咩 VTuber 牌又系应该系受邀请去玩嘅， 佢公关票咯， 系咯公关票咯，咁实有噶啦呢啲。 因为佢卖出嚟嗰阵时咧，已经系涨咗噶啦，涨开咗噶啦，即系因为有一种卖公仔甚至重战嘅方式咧，系卖俾你嗰阵时系压缩完卷埋好细一嚿噶嘛， 系啊，用真空压缩噶嘛， 啊，即系如果有擺開抱枕嘅紳士應該知道噶啦，佢嚟嗰陣時係好細一嚿嘅啫。 唔使紳士，而家枕頭都用緊呢種方法，用真空抽到好薄好薄，跟住翻去一打開，吸咗空氣自動發漲。 係啊，而家目測啊，因為我冇入去啦，好似唔係，畢竟大家都要係大大嚿咁落去。 係啊。 嗰嚿嘢如果唔系最大嗰个咧，应该可以塞落最大嘅 keep 嘅。但系你会半个 keep 俾咗佢咯。 系咯，所以通常方法就系咩啊？因为基本上 keep 系计重量噶嘛，咁冇关系，搵个大嘅袋包住佢，然后寄仓。 其实我觉得调翻转咯，呢嚿嘢，因为我嘅经验就系、是、咧，我用我最大嗰个行李 keep 咧，用啲最轻嘅嘢，最即系啲公仔啊、发泡啊、纸袋啊嗰啲轻飘飘唔多，占空间但系唔重嘅嘢啦。塞满我个 keep 咧，就已经20kg 噶啦，即系啲真系质量高嗰啲嘢咧，落系放喺个背囊啊，嗰啲地方唔称重嗰啲地方度，即系不过呢个就有机会呢啲旅行手信啊， 或者应该咁就系抽到飞先讲啦。而家系一票难求，全世界。 哦，咁迟早都会，即系我谂下年应该可以去到咩噶啦。 下年系因为下年我做21世紀少年啊嘛，再睇办博会咧，可能我顺便睇埋嘅。系好啦，跟住又 本地消息啦。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公布咗，但我唔记得咗。我上个礼拜唔记得讲，咁啊延到今个礼拜讲啦。LG 唔可以叫复活啦。 转场啦， 终于为个地方搞啦，转场啦，终于成功转场啦。因为我哋当初分析的时候讲咧，冇九展嘅话咧，系极度困难去揾嘅，即系一上就可能要上到会展， 但冇人上会展啊嘛。 咁佢而家终于出咗答案啦，就系、是、亚博 都 OK 啊。 其实亚博当初都系 outstand 嘅，系唔系我哋搞同人展搞一碟咁，哪怕系 C 得胶炒埋都唔够佢人哋一碟嘅。咁问题就系咧，我哋而家有志入兴啊嘛，你亚博有几多展览会啊？连啲乜春红香会搞嗰啲唔知湿鸠嗰啲咁嘅死人嘢都搞得到咯。 喂，唔好咁讲，用阿苏 B 都系亚博嘅啫。 咁我冇话佢上边嗰啲，我计计向下最低门槛嗰啲去比噶啦。即系咁人哋嗰啲咁嘅湿鸠同香会都搞得掂咯。我哋香港嘅宅，冇理由唔够人哋搭，唔掉人哋同乡会搭马，即系咁啊。应该系因为佢个数咧就同九展有少少唔同，系啦，因为九展个数咧其实系公开嘅，你以前而家应该冇咗啦。以前上九展嘅官网咧系睇到佢个厅几多钱嘅，明码实价嘅。但系大部分正常嘅厅咧系冇价嘅，个价系你报嘅咋，佢会睇住你嚟食嘅。咁当然亦都系咁，你谂下，你一能市去考个试，百零人几百人去考个试，同你几千人入去搞个展览。对个场去选学啊，你要做嘅资源啊，嗰样嘢系两回事嚟噶嘛。我点报俾你咧？可能你用嘅都系一个厅，但系你嚟食嘅资源可能完全唔一样噶嘛。唔紧要啦，总之 亚博正常是我哋桃园展系搞去唔到嘅，问题而家嘅亚博，即系大家明噶啦。 咁系咁有个要开饭。 对佢嚟讲，空咗个地方，丢空先系最大嘅损失嚟噶嘛。你有啲展啦，喺度搞下，哪怕系打个和，甚至系蚀，其实都系要蚀。佢收你嘅钱可能少都要蚀，都好啦。都好过冇啊嘛！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你点知道会唔会搞下搞下又蚀变赚噶？ 啊，即系搞翻起个场啦，即系成日都讲噶啦。 系啊，即系湾仔，喂，喂，大佬，湾仔，喂，国际日本国际展示场，喂，大佬搞咁多年，你估咁 Mickey 特别有钱赚咩？但系，喂，搞旺咗个场啫。 九展已经系例子啦，当年啊，啱啱斯德搬去九展嗰阵啊，搵鬼去啊，个鬼城嚟啊，嗰、那个系。 但系就系当你搞下搞下去下去下，啲场就越嚟越旺啦。即系 咪系咯？ 预期你丢空佢，不如就咩蚀住俾人搞档嘢，咁搞下搞下搞旺翻个场，大家开心。 啊，唔紧要啦，总之无论咩原因都好啦，总之佢就而家欧洲终于往个地方去啦。虽然个悲报就系、是、大家知道亚博几咁散卡啦噶啦， 唔算，其实唔算嘅，好真好认真嘅，你 山长水远啦、啊，大佬。 你坐机场快线嘅话咧，你只要唔喺机场集落车嘅话咧，其实个嘅交通费唔算太贵嘅。 唔只系钱嘅问题，大佬，即系你谂下由沙田去嗰边去东涌，条路两个钟头啊，大佬。 讲但系就系咁，如果你由 横跨香港东西啊， 但系如果你由天水围嗰头你去九千，其实都唔会平得几多噶啦。 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有吉搞就唔好要求咁多啦，即系有就已经好好噶啦，咁样啦。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总之就咧、是，有人肯平啲俾啲场你搞。你又搞得起嘅话，咁大家咁叫真系所谓嘅双赢，大家开心。 嗯，不过就提一提各位啦，嗱，新场啦就唔好搞串个 party 啦，大佬，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有时有啲唔一定 cosplay 嘅，但系有啲参加者真系唔系好检点噶嘛，大家明噶啦。即系会展都已经出咗事，都已经系收交缩咗噶啦。 会展就算啦，会展就 即系收缩咗个规限啦。即系你冇又冇搞串咗阿博个场啦，咁样啦，睇。 其实我几中阿博个场嘅，因为佢一落火车就系啦，唔使露天。 嗯，我又冇去过。 我去过，因为啱即系最近先去过睇Pivum 啦演唱会，因为佢个车就咁落嚟，就一落嚟转个弯就系、是、全室内就会场咯，完全室内嘅。完全唔使惊露天嘅，咁大佬啊，你攞成堆同人志，或者你喺睇演唱会成个攰奶奶咁样，一转个弯就上机铁，飞铁，就即系上翻九龙啦，跟住下面有巴士，交通系 O K 方便嘅，其实即系真嘅，亚博嘅场系 O K 嘅，系只不过叫咩啊？大家对于东涌个觉得好远，所以唔想去啫嘛，系交通唔错嘅。好啦，跟住讲下啲更加冇关系嘅嘢啦。 旅行相关啦，你去日本嗰阵时，虽然同我 首先就咩最友善城市，第一个就是台北，跟住就系、是、 即 哇几唔正确啊！台北、台湾， 即 系咁唔正确嘅呢个嘢， 唔紧要啦。总之佢排咧，香港就排第16名，咁啊，即系同一咁嘅情况咧，咁啊。我见到一扎台仔，尤其是唔多 like 香港嘅台仔啦， 突然间打埋飞， 就话即系睇香港16名啫，我哋第一名嘅乜七七我谂紧，即系咧，佢哋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因为只要系一个正常嘅地道香港人，见到香港排16名嘅反应就系造假，一定系造假，香港点会有咁高名噶？ 咪就咯，同埋就系有乜可能有冇可能大班低过我哋？我觉得大班相对嚟讲好人，大班相对嗰边有钱啲。 香港竟然有16名有钱，一系就后面嗰啲好卵閪，一系就你个调查造假。 嗱，咪最就系咩啊？19名乜嘢？京都啊，唔卵系嘛？京都先19人。京都你咪话几粒閪，大家心照肚明，系出晒，系嘅。京都对外地人嘅閪法系去到日本人都吐槽噶嘛， 咪系咯， 吓佢先19名咋？ 虽然可能应该好过香港嘅， 咁下面嗰啲系咩啊？咁下面啲系一入嚟攞石头喷佢啊，即系澳洲佬咁样。 系啊，即系虽然话啱啱我啲唔识路嘅台仔真系笑香港排名低，咁喂，呢个排名绝对系造假，肯定系高一齐。 嗱，我讲下啲排名先啦。第一名就是台北啦，佢即系台湾，唔好理佢啦，唔吐槽佢啦。第二新加坡，第三名就系、是、德里，哇， 印度啊， 正啊，德里。 印度有几个城市？系嗱， 强奸自助餐啊！ 即系印度人咧，其实如果佢唔好出现咩事嗰阵时候，的确系几热情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就是对旅游客， 不过千祈唔好食佢哋啲嘢。 跟住第四名就系、是、首尔，第二名就系 Chennai 啊。 唔知边唔知系唔出，跟住第六名就曼谷，曼谷系好吓我知嘅一样嘢就， 泰国人啊嘛， 系啦，越南嘅夏诺尔，荷兰，跟住孟买，孟买，印度嘅都系，跟住南韩嘅釜山应该系釜山，第十名就系马尼拉。 其实呢啲即系点话，即系我觉得呢个排名最吐引人吐槽嘅地方，始终都系香港人真系唔应该排咁高，应该廿名开外啊，最少应该低过京都。即系京都系閪噶啦，因为不过你调翻转嘅话，因为呢个亚洲排名城市啊，其实亚洲有几多个大城市，大家心知啦。即系咁，所以香港应该排廿零三十名啊，差唔多啦。 即系第十一名就东京，第十二就胡志明，第十三就印度嘅Kolkata，唔知边个。 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即系十四上海，十五就系马来西亚嘅 Kuala Lumpur， 十六就香港，十七就大阪，十八就杜拜。十九京都，二十就伊斯坦布尔。我心第一反应就系、是，我竟然赢过大阪同京都啊，劲啊香港人！ 我呢、這个排呢、這个排名真系唔系好啱啊，因为以我认识入边嘅土耳其人其实几好客嘅，即系唔应该排喺香港后边，绝对唔应该排喺香港后边，唔应该要排前啲先啱嘅。 对于香港人嚟讲咧。讲到嗨，我哋香港人系绝对，我系开咗更嗨嘅。呢个明明绝对反映唔到我哋几嗨。 笑一笑啦，即系其实都系笑一下啫，放落嚟基本上攞嚟笑一下啫，即系唔系真系好认真，大家冇认真。 冇认真，就系咗个咯。吓，啲印度排咁高嘅咩？几时印度俾咁印度俾咁好客噶？ 唔系印度真系好好客嘅。 某个意思就系是对旅途有游客嚟讲，独身嘅游客。 负距离接触啊， 咁又唔好讲啦，呢嘢又好啦， 唔好讲啲咁嘅 get 啦，真系俾人红标忍住啊，咁啊 ，OK， 就同我哋比较有关系嘅旅行之类相关啦。 啱好讲到东京啦，啊，就系讲下日本啦，就系、是、入东京都要通过咗防欺客条例。澳客大家唔明咩叫防欺客条例，大家明咩意思啦？因为 即系呢个防止顾客骚扰条例啦，佢名叫叫。即其实我觉得是有少少多此一句，不过日本的法律是这么架床叠屋的。因为他讲的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客人，藉住他是客人这件事，因为日本成日都讲顾客是上帝，咁成日会出现呢，有些人是会将这个原则用到尽的。就是会对啲 屌到屌到个员工喊啊，屌要佢跪喺度啊，要佢喺出面，即系其实呢个法例就立咗，就讲明啲举事系咩？逼要个员工企喺室外面， 即系因为佢 道歉两个钟啦。 立嗰阵时直情系举埋例啊，啱啱记得讲嗰啲都系佢举嘅例啦。即系我咧真系如果系呢啲嘢系会犯呢条嘢咧，首先我第一样反应就系、是。其实他们应该都犯了其他法例，譬如即他的其他例子就是冬天逼住在室外面要个店员对个顾客道歉到了两个钟头，要他站在那里，应该是犯了强制罪。又或者他又说直情是打啲店员啊，我听他做个例子是开车撞人，我问喂这些应该刑事是刑事伤人来的，出十十七应该啱啱先啱嘅喎，大佬。不过算啦吓，总之佢就话呢啲系例，咁啊佢你同佢谷埋一齐啦。因为日本嘅法律系好中意将某啲特定嘅嘢，本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相关嘅法例，全部谷埋一条专例去用嘅。即系呢个系日本法律其中一个特点啊。咁佢而家全部都嚟咗噶。虽然我都要再吐槽一次，你唔系有样叫业务妨害嘅法例嘅咩？即系我哋成日都提过啦，业务妨害律规例，业务妨害啊嘛。虽然可能业务妨害嘅定义比较严谨啲啊，比较难达成啊，门槛比较高咁样啦。咁佢而家就应该你当系一个再低一级啦。即系呢个咧就应该同大家同我哋新市门嘅观众系冇咩关系嘅。我谂应该唔系呢类咁嘅客人嚟啩。如果你系嘅话，我同你分开咗先，切割。 嗱，即系好用心嘅。虽然话香港服务客又好肯定，相对嚟讲。点解香港客好少咁样过分？因为你香港客做咁样过分嘅话咧，个伙计系可以随时拉个千夫咁车鸠你嘅。 嗱，我要提翻醒啦，我想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香港人在外嘅客人其实都几嗨下嘅，但系就远冇日本客嗨起嚟。当然日本人好客气嘅，正常即正常上嘅。但系你 但系我自己听咗唔少啦。 但系佢嗨起嚟咧，都真系可以好恐怖，系远超我哋香港人嘅程度噶。 嗨捻到你震啊！ 即系香港人了不起咪闹几句自私啲啊，拗 Q 盘啊嗰啲系难睇嘅，但系冇嗰啲嘅程度噶。佢嗰啲好明显就系，就算冇呢条专法都好啦，其实好明显系犯紧法噶啦，已经系。 不过佢就 系 因为 系连我哋啲唔捞而都听到成日听到，因为我觉得系要夸张到，有佢咁样喺度屌，要你做乜要跪喺度啊？但系真系要跪，即系逼你跪，我心黐线噶。即系仲有就系佢唔佢就系咩？佢逼你佢讲话你唔捞投诉你，佢炒鸠咗你，跟住伙计咪焗住佢，我心黐线噶你。你讲紧就系你公司听到件事，而家要保护啲伙计咯，大佬。但系跟住咧，佢 唔止噶，其实有时咧，有啲系直情系规矩写住咗咧，唔准驳下人嘴。即系呢啲应该系日本嘅服务业文化嚟嘅，呢啲就我只能讲系文化差距啦，即系唔可以又唔可以话系对错嘅，但 系 有时 所以我成日话咧系点解啲客系咩？你公司仲就响嗰个系仲够坏客啊嘛，就咩客要乜嘢你俾咩佢，结果就咩一老卵讽就当你理所当然地乜嘢莫名其妙要求你，即系黐捻线到离晒大谱嘅嘢都你焗住。 吓、啊，冇啱一只例子咁严格，我都试过一次，系普通超市嚟噶，系见到个有个中年大叔，佢成块面红卜卜嘅，我唔知佢饮醉咗就话定系激动一剂啦，成块面红晒，系咁喺度闹个店员，个店员净系耷低个头，好似猫咁样喺度耷低个头，系咁听佢闹，由我入铺头听到我走为止，度边都应该十几分钟噶啦，我讲哇大佬。你香港有冇见过啲咁恐怖嘅客啊？如果喺香港出现咁嘅客，报捻咗警啦，系咪先？ 香港嘅方法就系咩啊？撕口角，继而叉颈，再唔系入厨房掹刀， 报警咯咪，咁咪报警 咯，报警咯，报警咯，我最惊香港最拿手啲香港。 但系日本系唔会报警噶嘛？呢啲乜嘢？ 唔系香港火，香港啲员 SOP 讲法就系咩？有咩事啊？报警咯，叫经理都嚟，叫报警，叫差佬嚟，跟住差佬嚟做咩？嗱你双方。同我入去差馆，有差馆闯到你，闯到你点啊？继唔继续啊？唔算数啊？ 冇咁快嘅，首先就先同佢讲嗱，你系咪真系要落案先？好卵烦噶，你和解啊？ 你我分嘅，咁你坐到冷静下先，咁坐三五七个钟头，跟住冷静未啊？落唔落案啊？跟住仲系要啊？咁继续坐耐啦，跟住坐得。OK 啦，我唔落案啦。嗰只嚟噶嘛，香港差佬对付啲咁嘅麻捻烦，啲閪客咧系好有一手就系、是、坐稳到你屎忽开花为止，你坐喺板度坐咯，坐稳到你唔准搞为止。通常你坐得几个钟头，你就等于算冇嘢啦。我冇咩嘢啦，我冷静落嚟啦。佢话冇嘢话啊嘛，冇嘢啦嘛。啊，签咗只走啊。 其实以我认知咧，再早少少，第一句咧通常就系嗌到报警咧。就已经开始会有人缩噶啦，就未必好少就未必就系一定会 call 到警察 ，call 到警察嘅话咧，有时就真系上新闻噶啦。你知道，尤其是而家啲媒体冇有报，有时成日都会报啲乜嘢噶啦。 嗱，通常香港伙计通常咧系相系应该咁讲就系日本员工嘅会比较内协就系香港伙计出咗咩厚面皮就咩啊？ 嗯， 有咩事啊？嗱，俾个电话你，打俾同我经理讲。你同我经理，跟经理，跟有乜嘢听？但经理就我打工啫，唔关我事，我唔知道。有咩事啊？同我分 串啲啊，直情就唔中意报警。 我报警 咯，系啊， 黐人线，大佬我嚟打工有乜俾你屌啊？但日本唔系噶嘛，本冇呢文化噶嘛，所以其实真系日本好似上面系日本种咁嘅所谓叫做顾客至上文化，系真系要养咗一班閪客出嚟。 咁其实调翻转讲，其实佢哋又的确需要啲乜嘢，因为就算佢真系假设真系报咗警都好啦，警察嚟到啦。都系冇打交，冇打交，先生冇打交。你知日本的警察呢方面点？ 废即系废系亚洲最废警察之一嚟嘅。 即系唔好讲佢废唔废先，调翻转讲就系，其实佢都冇法源依据去调解呢件事噶。咁而家就叫做立翻条例。咁佢就话啊呢位客人，如果你继续咁样做嘅话咧，就犯咗呢个顾客骚扰条例噶咯。你系咪要继续先？最少可以凶吓人啦。冇话佢真系好强硬都好啦，你最少可以抛条例出嚟凶下人啦。因为要真系要上到业务妨害咧，系真系好难嘅，真系要通常要犯其他刑事相关嘅嘢咧，先可以做到咁嘅嘢。我哋有时都会睇到噶啦，嗰啲咩恐吓啊嗰啲嘢啦，先系咁啊。一个叫做俾翻个法源依据俾警察执法啦，咁样。 同埋最少要咩？叫俾差佬有权力就咩？咁有咩事啊？你派出所，我讲啊，跟住派出所嘢坐几个钟头啦，跟住坐喺度，你坐喺度，你顶唔顺为止咯。嗰招咯，即系香港呢招，其实我觉得系好伟大发明，就系坐喺度班契嚟开花。 好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讲下啲咁嘅顾客嘢讲咁耐，好啦，咁今个话到此结束啦。咁啲政治正确嘅嘢，我留翻下一 part 再讲。好，今个话到，拜拜。